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，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六零三，你的故事天地， 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。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上下五千年，以史为鉴，博古通今，读史有学问。 元璋驾崩后，建文帝削夺藩王兵权，他在生死存亡之际绝地反击，起兵靖难，编著《永乐大典》，派郑和六下西洋。他在登基后励精图治，打造出一个永乐盛世。楚魏之争愈演愈烈，白莲教之乱无法平息，他虽有赫赫功业，却依然面临着巨大挑战。读史有学问正在播出《永乐大帝》，全景展示铁血君王的问鼎天下之路，再现一代帝王的传奇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方孝孺建议让勋戚中最显贵者去安抚勋戚，就能把勋戚的声势压下去，燕王便是孤掌难鸣。而眼下勋戚之首就是魏国公徐辉祖，他又是朱棣的内弟，建文帝对他很不放心。思忖再三，黄子澄猛一抬头，一脸笃定地说：陛下，臣以为徐辉祖可以托付。建文帝瞅了一眼黄子澄，哦，黄爱卿认为徐辉祖可信？黄子澄冷静地回答道：可不可信，臣不敢断言，然臣可以确定，徐辉祖绝不会坏陛下之事。 此话怎讲？ 黄子澄一拱手道：陛下，以臣推断，魏国公密奏及徐家兄弟在燕王室中奸言，至少可以表明他们绝不像王宁那般死心塌地地党附燕王，而陛下所虑无非是徐家手属两端，暗作齐强之望耳。至于魏国公进宫密奏燕王种种，陛下也是顾及他此举不过是迷惑圣听，暗为自己留一自保之道而已，不知臣所言可准呢、啊？黄子澄的话说得很露骨，但建文帝仍微微地点了点头。见到建文帝点头，黄子澄信心大涨，说话的声音也大了起来：其实陛下无需忧虑，即便徐家果真齐强，那又如何？齐强者左右逢源，两不得罪而已。陛下将此事透于魏国公，以他之精明，岂不知其中干系甚大？岂不知走漏风声会给陛下带来天大的麻烦？果真如此，以其齐强之心性，纵不愿为陛下效劳，又岂敢把消息透露出去？一旦泄露，陛下定会把他恨到死处，那他将来又怎能讨得到好呢？臣敢断言，陛下暗示魏国公，志不济也就是做一徒劳之功罢了，绝不至有泄密之余。黄子澄话音方落，齐太洪亮的声音已经响了起来：好见识啊，不错，